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儿童电脑椅该怎么选？ 哎呦，你看咱闺女啊，又有驼背的倾向了。 那怪谁啊，还不是你老图那便宜买了个破电脑椅子，你再过两天都改成罗锅了。 哎呦，我这不是想着节省点钱吗？ 那这块不能省啊，再说那以后老二的儿子还得用呢。 这话不假，可是也不是贵了就好呀。我看王姐他们家小胖啊，那驼背简直像龙虾一样，他家那电脑椅就很贵。 那他是不会挑，你老想不明，咱有专家，你请教他呀。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议论我听见了。一张好的儿童电脑椅对孩子的发育是很重要的，要选购合适的儿童电脑椅要注意下面几点。 等专家您等会儿，我拿小本记上。 你快点记一下，哎， 一般来说注意三点就够了。一，外观上根据孩子的身形、吸引力等因素，儿童电脑椅一般都设计成色彩比较鲜艳、棱角圆滑的样子。同时要选购一款椅子曲线符合孩子的脊柱生理曲线的电脑椅，这样才能保证孩子的健康生长。其中椅背的选择尤为重要，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选购，让孩子现场体验，仔细观察和询问孩子的体验感受。 你看这外观。 二，构造上孩子的身高决定了儿童电脑椅的高度不宜过高，以孩子能轻松爬上椅子为宜，因此电脑椅坐垫离地板的位置最好控制在50厘米之内。除此之外，孩子好动的天性决定了儿童电脑椅的坐垫设计应该宽大些，以便孩子看到精彩处或玩到兴奋处摇晃时不易掉下来。坐垫宽度的要求在43到55厘米之间最好。 嗯， 我觉得构造最主要。 三，环保上从材质方面看，目前市场上的儿童家具一般以松木居多，这些都是良好的板材，无论从价格、材质还是安全方面考虑，都是适合孩子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家长们要到正规的商场里去购买儿童电脑椅。 哎呦，环保最重要。 嗯， 哎呦，专家真是太谢谢您了。 那你看专家一出手，那就是不一样啊。 别光是不一样，你别光愣着呀，快买去吧。 哪有钱呢？你得先批款呢。 来，银行卡拿着。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 近来在一些网络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批打着全网最小美妆博主，跟着萌娃学化妆等噱头的少儿网红。他们教化妆、试产品、直播带货，用孩子的面孔说着大人的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少儿亦莫能外。但本该天真烂漫的少儿涂脂抹粉当起美妆博主，以及化妆要从娃娃抓起的这股风，不得不让人产生隐忧。首先，不合格的儿童化妆品危害孩子的身体健康。专业美妆人士表示，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儿童彩妆并非专为儿童开发的，有的厂家在送检备案时只标示了化妆品，刻意删去了儿童等字眼，以规避标准更为严格的检查，甚至将成人化妆品包装成为儿童玩具进行销售，以引诱儿童购买。其次，低龄美妆风影响孩子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并且助长攀比心理。美是多元的，妆容之美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少儿缺乏辨别力，又正处在好奇心、模仿心强烈的阶段，很容易沉迷其中，形成不正确的审美认知。在博主身边小朋友都在用的销售话术之下，孩子还容易陷入到消费攀比的陷阱，加重家庭经济负担。此外，少儿沉迷化妆还会消费大量的精力，挤占学习和运动时间，甚至催生对自己的容貌焦虑。如何从儿童视角推进双减扎实落地？关于如何落实好双减政策，不应该忽略受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孩子的声音。双减令孩子们高兴的是，家庭书面作业及校外学科类课外辅导班取消之后，他们拥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仍有个别孩子会有担忧，比如一些教师为了把完成作业的时间留在课堂上，不得已加快了授课的速度，部分孩子无法跟上节奏，部分学校课后服务内容偏重课业辅导较为单一，更加重了他们学业第一的观念以及学习压力。学校教育应当发挥主阵地的作用，同时协同社会家庭多重力量，真正为孩子构筑起良好的教育生态，让孩子能够放心的玩，自信的学，不焦虑的成长。疯狂动物馆亲子行，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探索动物奥秘。你一定看过这一部动画片，没错，它就是《疯狂动物城》。在这部动画片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有我们常见的狐狸、兔子、豹子等等，还有我们很多不常见的动物，比如行动缓慢的树懒等等。那么你们了解这些动物吗？在地球演变的历史长河当中，不仅有人类的存在，还有物种种类繁多、生活环境多样、生活习性各异的动物。随着地球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几乎所有的动物也在不断的进化，同时也有很多动物已经消失。现存这些动物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为了解答大家的疑惑，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进行一场疯狂动物馆之行。疯狂动物馆亲子行演出时间是10月16号，地点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目前还有最低88元的票价。岭南木偶艺术精品荟萃，岭南木偶艺术精品荟萃是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东坡问月、木偶杂耍、长筹舞等节目所组成，以杖头木偶为主，兼容了提线木偶、铁枝木偶的表现，突出表现了岭南木偶表演特色，功能扎实细腻，传神，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观赏性很强。这一节目呢，已经出演了20多个国家，美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每到一处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岭南木偶艺术精品荟萃演出时间是10月6号，地点在顺义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中秋刚过，十一又来，七天的长假去哪里放松游玩呢？金秋的北京，秋高气爽，野花遍地，硕果累累，您不妨和孩子来一次京郊游。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邀请到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心记者张博来给您介绍介绍北京的郊区有哪些适合亲子游玩的好去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新闻广播中心旅游领域的资深记者张博。今儿呢，咱们聊一聊这个京郊游啊。都说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那我知道这个张博呢，报道旅游领域很多年了。那有没有你自己特别喜欢的秋游目的地啊？ 于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经常听广播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也是负责怀柔区的报道，所以对于怀柔区还是比较熟悉的。说起来北京秋天的话，很多人郊游都可能会去选择到京郊，尤其是怀柔，因为它的整体上来看的话，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完备的。如果说到最喜欢的秋游目的地的话，我还会首推怀柔区水长城，因为这是我个人一个非常喜欢的景区。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呢，距离北京市区的距离大概是在70公里左右，距离怀柔城区的距离呢有35公里。它是因为三段长城入水而得名的，也是北京目前唯一一处长城和水相连的长城景区。在国庆期间呢，这里会举办第9届长城板栗文化节。这个文化节呢，以弘扬板栗文化和传承文明之风，还有建县里建党百年为主题。活动时间是从9月15号开始一直到10月8号，期间市民可以在明代的板栗园里面欣赏到百余株的古栗树，特别是中国最美古栗树之一栗树王，已经是历经了800年的风采。大家可以在板栗园里面采摘优质百年的原生板栗，当然如果是还有的话，因为这个每年一到板栗收获的季节，这个地方都非常的火爆，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的来捡板栗。参观这个板栗园长廊，还能了解到板栗文化的内涵。近几年呢，水长城在差异化经营当中也是在致力于打造户外的探险公园。在文化节期间，游客还可以体验到丰富多彩的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可以在这个水长城里面的浩明湖当中来体验皮划艇的项目，尤其是家长和孩子可以一块在浩明湖当中来划皮划艇，留下一张独特的从水中看长城的照片。另外的话，还可以参加天空周末的亲子露营，在板栗营当中来露营嬉戏，并且晚上的话可以夜观长城的星空，应该说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而同时，为了给市民带来方便和实惠，水长城还联合了北京农商银行，一块推出了绑定信用卡微信购票满100减50的活动。另外，景区也开通了木巴士的直通车，还有北京旅游集散中心的直通车，游客即便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话，也是非常便利的。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在水长城官方微信账号来进行查询。如果说另外一个关于怀柔的目的地的话，我秋游我可能会更加推荐大家到往北一点，到怀柔的喇叭沟门地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原始森林公园，大家可以在漫步在这公园当中，尤其是看到白桦林的一片比较成规模的区域，可以在园区里面看到斑斓多彩多姿的秋景。另外的话，目前喇叭沟门满族乡呢是在打造观星小镇，大家也可以搜索闲云山房，在这里呢也会有一个专门的观星的区域，通过天文望远镜或者是当地的这种专业人员的拿着指星笔的指引，带领大家来观察秋季夜空当中的独特的星象。另外一个区域的话，也会推荐大家去雁栖湖，因为这里不仅仅是有山有水，而且的话也在景区里面还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对于亲子家庭来说的话，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地方，孩子尤其是低幼年龄的孩子可能不会非常感兴趣，但是如果是把他们带到一个有这种游乐设施的地方，陪着孩子玩一会儿，也是可以作为亲子家庭的一个解压的选择。而另外一个怀柔的目的地的话，我也会推荐大家去到怀柔区淮北镇段树岭村的石门山景区，这个距离北京的城区大概是62公里，它是紧邻 G111 国道，景区的面积并不是特别大，有3600多亩，1公里的水面会贯穿景区，形成这个2公里的环湖道路。景区内主要的特点就是有一些石门洞呀、姐妹泉呀、广山寺等等这样的自然的景观。另外的话，除了丰富的山水资源，景区还引进了攀岩、徒步穿越、皮划艇等户外的项目来丰富游客的选择。 其实因为疫情嘛，给很多景区都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和挑战，这也成了一些景区来进行转型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像这个怀柔的石门山景区，其实他们就是及时转型，打造出了一片户外的儿童活动的乐园，就相当于把一些在大型的商场超市内的那种室内的儿童乐园搬到了户外，让孩子更加亲近自然，其实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这个户外的乐园呢，大概是有10000平米，整个乐园呢是有20多种无动力的设施，孩子们在这里面可以非常尽兴的玩耍，而家长们呢则可以在景区进行露营野餐，甚至可以垂钓来享受绿水青山当中的周末时光。 那么怀柔之外其他区有什么推荐吗？ 给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怀柔的目的地，其实北京周边还是有非常多的适合秋游或者是亲子出游的目的地的。我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北京周边别有洞天，确实是每个区其实都有一两个值得大家都去打卡的目的地。比如说像在延庆区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如果是去秋游可以到他们的野鸭湖进行打卡。这个野鸭湖位于官厅水库的上游，包括了滩涂、河流、库塘、沼泽。野鸭湖的整个的湿地非常的平缓，几乎听不到流水的声音，跟城市里这个汽车人群的喧哗会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很适合大家来放松心情。野鸭湖湿地的鸟类的总数也是非常多，达到了348种，大约占到了北京地区湿地鸟类总数的90%。像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黑鹳、东方白鹳、白头鹤、金雕等，大概是有9种，而大天鹅、灰鹤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有60多种，还有200多种的昆虫。其实良好的生态环境加上近年来游客文明旅游程度的提升呢，野鸭湖现在鸟类已经出现了不太怕人的情况，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相应的鸟类，所以说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拿着一副望远镜就可以到这里来进行观鸟。另外在延庆的一个目的地也是我觉得比较适合孩子们去进行这个打卡，包括可以了解一些历史传说或者是典故的，就是古崖居遗址。它目前是国家的3A级景区，和八达岭长城一样呢，都是延庆悠久历史的一个反馈。其实古崖居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一直到1984年北京市第4次文物普查的时候才被发现。2013年3月的时候，成为国家第7批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像古崖居它顾名思义就是古人在山崖上开凿的石窟居室，这样的遗址其实在海坨山路一共有8处，但是古崖居这里的规模是最大，而且保存最为完整最集中。现在一共保存下来的石室是有137座，这些石室的总面积累计达到了10万多平米，藏在一个东西走向的两山形成的峡谷当中。整个峡谷的话因为崎岖弯转也是显得比较的隐蔽。石窟居室分布在面向西南的东侧山体之上，西侧山体高于东侧，整个山寨的避风朝阳，在现场观看的话大家可以会感叹古人是利用地形地势的这种巧妙。据介绍呢，古崖居石窟是包含了像厨房、卧室、马厩、储藏室、议事厅等多种用途，从开间上来看也是有单间、双套间和3套间，而分层上看呢，有上下两层也有3层的，最多是达到了5-6层相连通。现在关于古崖居开凿于何时用作何种用途，是什么样开凿的，其实一直都没有定论，也是有非常多不同各种各样的假说的。但是目前来看比较多的人持的看法都是在距今1000多年前，也就是5代时期唐朝灭亡之后，延庆北部的山区曾经出现过一支游牧民族西溪族，这是曾经他们居住和活跃过的一个山寨。在北京最美的世界，家长其实可以带着孩子进山赏秋的同时呢，也开展一场文化探秘之旅。像在 OTA 平台上呢，这个景区的成人门票是54块钱，学生票27块钱，而60岁以上的老人和6岁以下的儿童呢是免票的。大家可以在景区门口租赁的语音讲解设备，置身在这片历史的遗迹当中，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家人可以一块儿共同来探秘这个关于古人生活的一个诸多的秘密。另外白天在古崖居游览之后，其实大家晚上还可以到八达岭长城去打卡，因为在很多北京人的心目当中，八达岭长城都是外地游客来京必打卡的项目，所以一到节假日都会非常的人多。但是自从这个4月3号起，八达岭是在每周六、每周五、周六和周法定节假日开放了夜长城的项目，时间是从晚上7点半到9点半， 范围呢是北四楼到南四楼。其实在夜间的话，大家登长城可以看到一个跟白天截然不同的长城的景象，也就是一条夜光巨龙蜿蜒盘旋在一个就是黑色的天幕当中，这样不管是拍出来的照片还是说你录出来的视频，跟白天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也是非常别致的一条景观的体验。那刚才提到了怀柔和延庆，咱们再说一下东北方向，在平谷的石林峡也是有非常适合大家去秋游包括亲子去打卡的目的地。像平谷地区的石林峡景区呢，大概是北京东北部70公里的距离，北京城区是有70公里的距离，因峡谷之内是四座峭拔挺秀的石林峰群而得名。整个景区全长6公里，面积有12平方公里，大小景观有50多处，现在是国家的4A 级的景区。峡谷内呢可以说是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充满特色体验。金秋时节呢便是一年当中最张扬的时候，可以说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非常适合大家去拍照打卡。其实在石林山的话，要想赏尽石林秋色，就得一定要登高来望远。在这里的话，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就是玻璃观景台的设置。这个玻璃观景台呢坐落在石林峡景区的最高峰，海拔有768米，依悬崖悬空而建。玻璃呢是整个站在这个玻璃的观景台上俯瞰，就是百米高的悬崖，应该说视觉上还是非常刺激的一个感受的。悬空的跨度是有32.8米，距离崖底400多米，行走在这个玻璃观景平台上就好像是在云端面漫步一样，可以感受步步惊心。同时呢可以在这里远眺，色彩斑斓的群峰就会在面前依次呈现出来。而穿过峡谷是景区的另外一个网红打卡地七彩池，这里是有这个一条瀑布直泻而下，溅起飞扬的水花，总的落差是达到了80多米，水流从悬崖峭壁间飞泻而下，注入到了这个壁底层级分布的七色的彩池当中，也是吸引非常多的游客到这里来拍照。在石林峡呢，大家不仅可以游山玩水，还有很多好玩的娱乐项目，比如说人气很高的魔幻七彩镜子迷宫，以及高空飞翔、自旋滑车，还有充满童趣的旋转木马、碰碰车，等等。其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萌宠乐园，因为在园区里面养着羊驼呀、小矮马呀、小兔子等这种各种的小动物，还有一些胡萝卜可以进行投喂。另外一个也是在平谷，所以大家如果最近经常刷抖音的话，可能会刷到这个热门项目，就是山地滑车。这个滑车是在国外新兴的一个户外休闲运动，游客可以乘坐这个无动力的小滑车，在山坡上快速的向下滑行，来感受速度和激情。而梨树沟的山地滑道长度达到了3公里，宽度呢大约有10米，是有连续的发卡弯道和急速的冲坡。所以就是戴上头盔的话，坐在这样的一个小滑车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体验。而在梨树沟呢，不仅白天可以嗨玩，晚上也是非常精彩的，因为夜幕降临的时候，滑道周边的梦幻彩灯就会点亮，一条璀璨的长龙也是呈现在山体间。如果是晚上坐在这个滑车上看到的景象，就像看八达岭夜长城一样，跟白天的长城不一样。那么坐在这个小滑车上，然后从山顶这样俯冲而下的话，跟白天的应该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视觉的感受。就说了平谷、延庆还有怀柔，那中间密云也是不能落下的，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京郊游的休闲目的地。尤其是近些年密云的民宿整个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好，在京郊游的接待游客量当中往往能够排到前3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是位于密云区清水小镇北庄村的一个野鸭部落，它是一个以孩子们自然教育为主题的一个目的地。在这里呢可以进行观鸟，或者是进行一些玩水或者自然观察的体验。野鸭部落所处的北庄镇呢，有明代古长城的遗址，还有城兴密三县联合政府所在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小镇边的还有一处这个露营地和蜜蜂工厂，都是孩子们户外体验的场地。大家可以到蜜蜂工厂观察蜜蜂和蜂蜜的一个生产的过程，而且在农场专业的养蜂人的带领下呢，还可以穿上全套的防护服，近距离的观察蜂巢内部结构，并且可以尝试着亲自来提取蜂蜜，品尝新鲜的蜂蜜。野鸭部落的亲子研学营地呢，它是由70年代的老服装厂来进行改造的，整个营地非常的现在看起来非常具有现代化的这种感觉。 营地的建筑面积大约是7000多平米，有3000多平米的儿童探索馆，包含了自然、物理、光学、运动和艺术等主题，并且拥有幼儿专区，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个运动滚球、高空滑索、光学迷宫、火箭发射以及太阳能飞机等等30多项互动的体验。营地的单日的话，以家庭是在100到200人次左右，同时也提供这个托管的服务。其实在之前的暑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家长都把孩子托管在营地里面，孩子们在这里面玩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同时在密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是金婆罗农场。虽然听起来是一家农场，但是它其实是举全村之力打造的，整个农场的面积达到了450亩，其中有200亩的 DIY 共享菜园，也是吸引了300多名市民的家庭会员入住。同时现在的话，已经打造成为了一个市级的社会大课堂的基地。为了满足亲子家庭和研学旅行的需求呢，金婆罗农场是设置了大量可供孩子游玩的设施，比如说七彩滑道、卡丁车、大滑梯、小火车等等这样的项目。园区里面还可以提供场地来进行烧烤和搭帐篷。金婆罗村呢，还有在京郊颇为知名的老友记民宿，这个民宿主打的就是花园的特色，在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养殖的非常精心的植物。而整个的金婆罗村现在也是在整合村庄资源，向一个乡村田园综合体的方向不断的打磨进化。所以在村里面呢，不仅可以看到现代化的民宿，还能找到咖啡店、甜点店，包括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围棋，可以学习各种手工制作。所以说是整个村子也是向着一个现代化越发新农村的方向来进行一个进化的。 今年这个京郊出游呈现出什么新的特点，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吧。 可能不少人在今年暑假出行的时候都发现了，露营在北京郊区已经逐渐的火热起来。其实我也了解了相关的数据，在天眼查上，我国目前60%的这个露营相关的企业都成立于2020年之后。像在2020年是新增了8400家，增幅高达86%。露营产业能够一路狂飙，背后的一大原因其实就是疫情，因为疫情也是让大家更愿意去亲近自然，更加注重品质和私密性了。所以在北京郊区涌现出了一大批露营的目的地。 国庆马上到了，最后呢，再给咱们听众朋友简单说一说国庆出游的一些情况。 现在也是临近国庆，多家 OTA 平台都是陆续发布了国庆出游的相关的趋势报告。像同程旅行就预计在2021年的11这个黄金周期间呢，全国国内游人数将达到6.5亿人次，能够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0%以上。由于11黄金周休假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假期期间的周边短途游、国内中长线出游以及探亲等各种类型需求是都比较旺盛的。相比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呢，国内来看平均机票的价格都上浮了10%左右。另外，报告也显示不少游客会选择在假期前一日来出行，而返程的客流化会集中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或者是延后一天。所以大家很多人现在也都是选择拼假的这种方式来错峰返程，避开客流的高峰。而受到各地零星疫情的影响呢，今年十一黄金周显示的特点就是用户预订旅行产品的时候，预订的周期普遍都缩短了，因为半数游客都选择在出发前一周来预订机票、火车票、酒店等旅游产品，而非热门景区的门票预订呢，以当天预订为主。同时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黄金周期间出行的话，前往机场、火车站以及汽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场所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佩戴口罩，配合相关的这个疫情防疫的措施，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毕竟之前在长假之前或者长假之后，如果是去过相关的目的地的话，还是有可能出现病例被牵连到的这种情况。 好的，特别感谢张博呢，用了一集的时间给我们大家分享了关于京郊游的一些好的线路推荐，包括一些注意事项。感谢张博接受我的采访，谢谢你。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